你可听到那种步伐像低达，心中轻叹息，叹命运我似没法知。东方的小岛，今天光更亮，种子的根已长，但亦有泪有血和汗。当天的诞生，艰辛的种植，芬芳的花已开，美丽靠日夜双手去栽。你可知晓，到处是你的真泪，急速的拍子，界限渐近，我未去想。多少的辛酸，多少的血汗，今天早不再想，我站到路上未回望。当天的诞生，当天的努力，劈开山起我家，你梦里站住我在期望。有些忧虑，不知怎去想，世事变化我没法躲。生长于是天天的作业，心中只恐美梦会悼念我复流浪。飘香的海港，今天心寄望，东方的小岛，你是我第二个故乡。飘香的海港，今天心寄望，光明小岛，你是我第二个故乡。